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66章，战将级里蕴藏着更多的能量，可以强化好几个星子。莫凡心中倒是一喜，正好自己星子还差15颗，这一个战将级精魄出来估计能够强化不少。当下莫凡使用还没有消散的战将级精魄继续强化第35颗星子，强化过程很顺利，这第35颗星子现在也跟其他34颗兄弟们一起闪闪亮亮的了。再继续36颗也强化成功了，还继续37颗同样没问题。战将级精魄的能量就是强大，第38颗这个精魄的颜色都快透明了。随着莫凡把这38颗星子强化下去，战将级的精魄就彻底散掉了。5颗，一个战将级精魄正好强化了5颗。不过不同的战将级精魄品质不一样，库存的能量也不同，估计会有些差一些的，就只能够强化4颗了。档次高一点的就能够强化6颗。显然小泥鳅凝练出来的这颗属于中规中矩的。38颗星子了，离49颗神功大成只剩下11颗，这对莫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四级的猎犬威力确实刚猛，否则东方猎也不可能稳稳地霸占第一的位置。事实上莫凡获得了小岩鸡附体之后，他施展的陨泉威力并没有比第四级猎犬好太多，仅仅是东方猎怎么都没想到莫凡能够一举冲破他那霸道威力的技能。所以假如莫凡自己也能够拥有第四级的猎犬，拳头里喷发出那九条狂涌的火龙柱，再有小岩鸡的附体效果，这一个超级猎犬轰过去威力恐怕要接近某些高阶魔法了。毕竟莫凡本身的灵种煤炎它就是火焰威力增加的呀。想想一个中阶魔法轰出接近高阶魔法的威力来，那得多少敌人闻风丧胆呢？所以这11颗星子必须尽快强化起来，但愿这次亡灵战争可以收益的更多，尽早的神功练成，一统中阶。 能耐你就接着跑啊，看矮爷我怎么玩死你。 矮男一边喋喋不休地骂着，一边却是在施展着光佑化壁。对那封侯角鬼来说，光佑化壁就是一面他根本不敢触碰的牢墙。随着矮男两三道光佑化壁封锁住了封侯角鬼，这家伙便在劫难逃了。满身怨气的余青素二话不说的朝着没有封顶的光墙牢笼当中扔了一道狂雷，狠狠地轰在了封侯角鬼的身上。这封侯角鬼的身子骨弱的估计连裹布施匠都不如，这一个雷打下去，他的身体严重的崩散了，留在了那半条命在那儿，想逃根本就没机会了。 还是老衲来超度的。 矮男二话不说的朝里面扔了一个强效光药，该不浪费就不浪费，明明光系初阶魔法直接下去就可以要他的命。只见那乳白色的光团散射出了一道道凌厉的白光，这些白光对封侯角鬼就是穿肠利剑了，把他的影子身躯迅速地穿透出了无数个光窟窿。封侯角鬼没有坚持住几秒钟，身体变成了很多块黑色的影碎片，最终唯有一抹黑色的鬼棚落在地上了，证明这鬼怪正是依附在这上面来作乱的。矮男一看鬼棚，那双眼睛顿时闪亮起来了。不过他是个非常精明的家伙，没有表露得非常明显，只是假装很随意的样子顺手捡起那块鬼棚。 就这么一个遮羞布，真不知道管什么用，拿起来或许有人买吧。 一边说着话，矮男已经把这鬼棚迅速地塞到自己腰包了。这时候一个宽厚的大手抓住他细细的手腕，十字八男冲他笑了笑，露出了满嘴的烟枪黄牙。 兄弟，这玩意儿很值钱的，你既然知道封侯角鬼这种非常诡诈的生物，怎么会不知道这家伙其实鬼棚的价值相当高？ 十字八男说道。矮男这脸一下子拉了下来，这粗狂大汉版的浪客剑心刚才差点都死了， 竟然还惦记这好东西呢。别的先不说，今儿晚要是能够收获这鬼棚返过去，他矮男就会大赚一笔的。 嘿嘿嘿，瞧你说的，我也不是特别那啥清楚。哎，要不这样，这东西我能够想办法卖一个高价，啊，他就归我，我送点别的东西给你们当分赃。 矮男笑嘻嘻地说道。 那看你给什么了，我们这三个人每人一份。 于青素显然也不是省油的灯。 一块灵种碎片。 你当我傻吗？东西拿来，东西拿来。 十字八男有些气愤地说道。 哎，得得得，500万，我分别给你们500万，这东西你们最多也就卖2000万了，平均分给你们一人500万，一点都不亏。 这还差不多。 矮男也是蛋疼，早知道刚才就不救这家伙了，好东西分给四个人那就有点少了。不过矮男说话算话，他马上取出了一些市场价值比较稳定的灵种碎片和魔石来凑出钱来。 这个奴仆级精魄给你，就算是500万了。 矮男递给莫凡一个精魄，莫凡愣了一下，这家伙怎么知道自己正需要精魄？换作是从前，莫凡绝对不会把这种能够直接换钱的精魄拿来强化星子的。眼看49克就要大圆满了，于是果断地接过了精魄，当场就强化掉了。这会儿就变成10克了，还差10克，自己就可以施展出第4级猎拳了。等会儿出去的时候，更要注意多收集奴仆级亡灵的残魄，那些亡灵都是成片成片的死，聚集残魄的速度非常的快。分完了东西，大家这才赶紧钻出了墓室。不走出墓室还好，一出墓室众人吓了一大跳，黑压压的一大片，那些黑色的腐尸在他们收拾那两个狡猾尸匠和鬼匠时，竟然已经把这一带包围了。那种视线之内都是面孔、尸躯、四肢的画面，实在是令人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快走快走！ 矮男一看大事不妙，根本不敢再窃喜那鬼棚的事儿了。小岩鸡开路！莫凡不敢怠慢，立刻指挥着小岩鸡。小岩鸡飞在3-4米的高度，脚腮帮鼓鼓的，突然间朝着前方吐了一串滚烫的火焰。这火焰宛如江河从天空当中灌下似的，翻滚冲击着，铺成了一条涌动的鲜活的火焰地毯。火焰地毯区域之内的奴仆级亡灵不是被烧得面目全非，就是翻滚着往其他地方逃。天劫火焰的威力比煤炎还霸道，并且小岩鸡是幼年期，他的天劫火焰也根本就没有发挥到极致。 牛叉，你这契约兽比得上4-5个火系终结法师了。 矮男朝着莫凡竖起了大拇指。你别他娘的废话，可没完了，快用你的光耀闪瞎后面那些腐尸的狗眼，他们跑得太快了。莫凡骂道。火焰开路，再加上莫凡和于青素都是雷系法师，雷印一出便能够麻痹一大片的亡灵。当然提起群体效果，麻痹的只有莫凡的雷印，第四级的雷印比于青素的雷印强太多，让那些经常可以叠罗汉的亡灵们根本就无法近身。 看到了，队伍就在前面。 十字八男叫道。冰锁在手，十字八男双手各持一道，猛烈地往旁边这么一甩，顿时冰锁拍打在那一片腐尸的身上，打得这些腐尸人仰马翻的。从他们这里到大部队那边相隔已经有1公里了，四人此时都不敢吝啬自己的铝魔具，在这黑色沙砾地上朝着大部队狂驰着，一边跑还一边描画着星轨和星图。这边一个魔藤束缚住两只腐尸的双腿，四人理都懒得理会这两个双手在那里狂抓身体却前进不了半分的腐尸，迅速地从他们面前穿过了。而另一边，矮男一个光耀在侧面炸开了，强烈的光芒刺得那4-5只亡灵都不敢靠近半分，只是死死地捂住他们的眼睛。等光芒暗淡下去，这几只亡灵恢复了视觉之后，四人已经狂奔出了100米，正被另外一群尸队给包围了。 我来，风盘天罗。 十字八男也是霸气十足，双手一扬便操控着周围的气流。气流以众人为中心高速的旋转着，从一开始的一阵凛风渐渐的变成了足以搅碎一切的天罗风壁。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67章，封闭不仅保护住了他们，更是把那20多只同时扑来的尸队都给卷了起来。卷得越快，风之壁障撕裂的力量就会越大的。奴仆级的腐尸这样集中，自然就像跳入到一个大型的绞肉机当中。没过多久，便有一具具已经碎得不行的腐尸落到外面了。快走吧，别逗留了。风之壁障解决了一大片腐尸，莫凡迅速地把这些残破收到小泥鳅当中了，催促着众人说道。风盘的气流渐渐消散，遍地的鲜血和烂肉勉强算是清理出了一片尸群空旷之处。可是众人刚刚往前跑了不到50米，他们的前方、左侧和后方分别出现了腐尸队。腐尸队的数量都是20只以上的，他们奔跑速度比正常人快了2-3倍，有些属性不同的腐尸他们速度还更加的快，感觉就像是黑影在闪着。 妈的，腐尸太多了！ 矮男破口大骂着。不能停，现在腐尸就像潮水一样漫过来了，一旦淹没了我们和大部队之间的这段路，我们跟他们会合就更难了。毕竟大部队清理腐尸的速度比我们还要快的。莫凡认真地说道。事态紧急，现在莫凡不敢有半点停留。他扫了一眼那3个都有腐尸冲过来的方向，这一下子就扑过来60-70只，似乎也就几分钟不到的时间，就是上100只新的亡灵冲上来。 你们站离我近一些，我一口气灭掉他们。 莫凡带着几分火气说道。 我负责保护。 矮男立刻说道，星图在莫凡脚下描画着，嫣红的颜色看上去非常醒目，简直是踩在一个剧烈燃烧的火焰之环上。 猎拳九宫。 莫凡一拳往地面上砸下去，滚滚热力注入到了黑色的土地当中，周围一片的昏暗，甚至用漆黑来形容。可正是这充斥着黑暗与腐尸的地带，九根烈焰火柱呈现了九宫格状，豁然的冲击而起了。烈焰在火柱之间飞舞着，爆焰、火浪、岩蛇整整覆盖了近100米的区域。那3只尸队基本上踏入这里，迎接他们的正是这一根根炙热澎湃的火柱。一个接一个腐尸被直接蒸发掉，连骨粉都没有留下。呼呼呼的火柱震撼无比，看着周围这样一片爆炸威力的烈焰，再看看浑身都烧得通红的莫凡，这时候疤痕男和于青素渐渐有些明白为什么妖男要任命他为副队长了。暴力，相当的暴力了。疤痕男的一个风盘天罗也不过是干掉20只腐尸，莫凡这一个猎拳九宫直接消灭了50只以上，原本3面被包围的困境一下子解除了。剩下那么10几个没死的腐尸，也只不过因为他们走得慢了一些，没踩到这暴力火焰地带。 走吧。 莫凡扫了一眼四周的一片焦土，英气风发地吐出了一个字。小泥鳅坠的动作也很快，被消灭的腐尸纷纷化作了青绿色的光点，然后飘入到了他冥河天地。亡灵这边大概80个残魄就可以凝练出一个精魄，可以说就刚才疤痕男消灭和莫凡这会儿杀掉的便已经可以凝练出一个精魄了，这个收益自然很高。但莫凡不敢贪心，魔能终究是有枯竭的时候，更何况亡灵数量越来越多，尸群也越来越密集了，动不动就是一个尸队涌上来，要是中间魔法没有释放得当的话，腐尸要把他们扑倒并且叠满10几层，那也不过是半分钟不要的事情。来不及强化心子，莫凡只能够带着3个人继续往前冲。 小岩鸡扑火。 小岩鸡腮帮又嘟嘟地鼓了起来，鲜红的火焰毯子一下子吐了出去， 铺出了有上百米长。前方这一条直线上的尸堆已经瞬间被火焰融化了，化作了青绿色的光点往莫凡的小泥鳅坠上面飘着。 霹雳狂舞， 于青素神采飞扬，目中生紫，他手指指着身后，制造出了一片硕大的雷云。雷云悬浮着，接二连三的有粗壮的雷电劈落下来，身后那些腐尸要追上来就必须跨过这片雷电区域，正好亡灵智商低下，从来不懂得闪躲和绕开，于是一追过来，一道雷笔笔直直地劈了下来，直接化成了邪物，然后崩解掉了。 哎，看到了看到了，大家快， 海南蹦跶着，终于在大概离大家有300米的距离看到了大部队。大部队后方貌似是周敏和木白，他们两个人也在清理着后面的腐尸追兵。由于莫凡、矮男、于青素、巴南四个猛人一路杀出血路汇合过来，他们的压力倒是减少了很多，因为有不少的腐尸都往他们四个包抄过去了。 他们回来了，掩护他们，掩护他们。 周敏看到几个人都安然无恙，急忙朝着断后的几位法师叫道。其中一名法师瞪起了眼睛，见身后300米左右的腐尸成片的被杀死，不禁张大了嘴，好半天才说道， 这四个人猛如虎啊，都比得上一个大队伍了。 是啊，换作是我这样掉队，分分钟被亡灵吃的骨头不剩下了。 别废话了，帮他们开路。 没问题，看我的暴浪。 血纹兽去接他们。 一名召唤系的法师施展出了契约魔法，很快一只体型高度达到5米的血纹身的肌肉妖兽冲了出来。这生物一出现，那些小亡灵都变成了一个个的侏儒，随手一抓就捏死一只，手臂一扫就扫飞一个，大嘴一张就吞了一个。血纹兽冲在亡灵堆当中倒是起到很大效果，毕竟法师们都必须抱成团，不敢轻易被分割和陷入敌阵，但血纹兽这种战将级的猛兽就不一样了，皮糙肉厚，力量十足，估计站在原地让那些亡灵啃他都需要半天才行。 障碍扫除，全军全速前进。 妖男的声音从半空当中落了下来，时间刚好20分钟。当妖男看到莫凡四个人已经离队伍很近了，脸上也有了一丝笑容，看来自己挑选的这几个人确实有两把刷子。20分钟要消灭尸将并且归队，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更何况他们四个人是独自狂奔了1公里，生生地杀出了1公里的亡灵血路啊。妖男盘旋在整个前进的队伍空中，他的目光凝视着前方，在那密密麻麻的黑色腐尸军团当中，终于看到了一大群穿着白色诡异的幽灵模样的生物。白色的布显得很苍白，他们的身子半虚无状，好像能够从他们身体当中穿透过去似的。他们并非是用行走，而是处在漂浮的状态。 哼，看到那帮家伙了。 妖男冷冷的一笑，队伍开始全速前进了。火系法师成为了整个队伍的主力，大范围威力的猎拳朝着那些黑色的轰去了。轰去之后必定是血肉横飞的，成片成片的火焰在焦黑的土地上砸出了一个个的坑洞。 光法师团也在前面和其他队伍汇合。 一名天鹰法师也盘绕在空中高声跟妖男说道。黑色的腐尸潮水之中可以看到不同的方向上分别出现了人类法师的队伍，那不断闪耀的魔法光晕便是最鲜明的旗帜，告诉各个分散在不同区域的法师队伍们，他们正在朝着目的地汇聚着。在中间领域当中，火系法师终究是占据了一个比较大的比重，火系觉醒的人数不会像雷系那么稀少的，同时又是在这种大规模的战役当中威力最强范围极广的魔法，于是各个军队开始汇合的时候，可以看到一片一片鲜红的火毯像是在给大家铺出一条光明的大路一样。亡灵最害怕的就是光，其次就是火，大火燃起的地方，奴仆级亡灵就会相当无脑地走进去，结果便是被燃烧起来。火焰持续地燃烧着， 不经意间就能够将一只奴仆级的亡灵给焚成一具焦黑的炭尸，不再对人类构成威胁。鲜艳的火焰是这黑色腐蚀军团当中唯一让人类军团们感到一丝安全的东西。大家追寻着魔法之光，追寻着无数中阶法师们卷起的正义之火，便不至于在死亡的道路上迷失掉方向。 其他队伍已经到了战略地点，瞧瞧你们这些慢吞吞的东西。 妖男的声音落了下来。 他们可是训练有素的法师团，相互之间的协作比我们这些临时组在一起的强太多了。 蒋离有些不满地说道。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吧，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68章。妖男没有理会蒋离，目光突然间锁定了黑色腐蚀群当中翻腾起来的一大团黑色的雾气。黑色雾气如沙尘暴一样的卷过来，目标正是他们这些还没有抵达战略地点的集结法师们。从妖男这里可以看到，那些腐蚀军团正在给这个卷起黑色沙尘暴的东西让路。 有大东西！ 那名在空中的天鹰法师大叫了起来。天鹰法师才刚刚发出警钟，那团黑色沙暴当中便有一个肉色如触手一样的东西以极快的速度贯穿到了半空当中，像长蛇，又像是手臂，更像是一个能够无限伸长的肉瘤。这怪异的东西袭击速度是相当快的，在大家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的时候，便直接捅穿了天鹰法师那白色的天鹰。天鹰连挣扎的叫声都没有发出，要害被刺穿的他身体变得无比僵硬，滞留在空中的他又莫名的抽搐了起来。咕噜咕噜的，那个长长的肉触手像是巨大的吸管突然间鼓动了起来，可以看到好像有什么东西正朝着那黑色沙尘暴当中输送着。同一时间，这只天鹰的身体变瘦了，渐渐的这只雄壮的生物开始变干瘪了，羽毛都好像失去光泽，变成了一个不知道腐烂了多少年的羽毛皮囊依附在一只只剩下骨骸的尸体上。这只天鹰在短短几秒钟所有的生命能量都被抽干了，看上去跟挂在某处被风干了数年的样子。那名天鹰法师吓得从上面跌落下来，脸色变得非常的苍白与惶恐。 是尸臣。 天鹰法师算是幸运的了，他逃过了一劫，但是他的天鹰却死得透彻无比了。假如那个可怕的触手也打穿他身体某个部位的话，那兴许他也会马上变成一具干巴巴的尸体的。 统领级的亡灵吗？不会吧，我们撞见统领级亡灵了。 那名退伍的军法师神色慌张地说道。师匠他们并不害怕，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把中阶魔法轰到师匠身上，瞬间就能够将一只师匠给摧毁的连骨头都不剩下。毕竟他们这个队伍有40多名出色的中阶法师，其中拥有火系的便不下10个。可是师臣便完全不一样了，哪怕他们这里的中阶法师数量再多出一倍来，只要一个统领级的亡灵出现，便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将这个牢不可破的中阶法师队伍给打得七零八落的。一旦队伍被冲散，茫茫的亡灵军团便会把大家逐个包围的，也用不了多久，全部的人都会死在这些肮脏恶心的腐蚀獠牙之下的。 还差几步就与其他队伍汇合了，既然碰到了尸臣，这下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队伍里只有一个高阶法师啊，虽然说我们所有人联合起来对付尸臣倒也不是没有一点希望，可我们周围还有成百上千的腐尸以及时不时出现的尸匠，大家的火力用来应对统领级亡灵的话，很快这些东西会把我们拖走。 一名魔法协会的法师心惊胆战地叫了起来。统领级的亡灵对他们来说就是噩梦，仅仅一只出现便可以让所有人死无葬身之地了。 怎么办？我们要死在这里了吗？我们不想死啊！ 发信号，快发信号，请求其他队伍的增援，他们那里有不少高阶法师。 队长，快发求救信号吧，黑色沙尘暴越来越近了，我可不想那样被戳干生命。 集结法师们已经人心惶惶，刚才天鹰的死法实在太惨了，想到自己要像一袋酸奶似的被亡灵刺入吸管般一样的东西生生地抽走血液、肉汁和内脏，他们便感觉浑身都在发抖。 哼，一盘散沙，行军速度像乌龟一样不说，就连胆量也和正规军差这么多。 要知道你们这帮人废柴一群，何必发什么集结信号，都给我继续前进。妖男扇动着翅膀，一脸嘲讽地跟这帮人说道。 队长，你话说得轻松。 有时间废话，不如多描画几个星图。那只黑色沙尘暴里的尸尘我会处理，你们尽管给我杀过去。 妖男一改平常妖里妖气的语调，神情肃然，声音寒铁，他目光扫过人群，见莫凡等人已经回归到队伍，于是接着说道。 副队长，和我去宰了那个尸臣。 啊，我去你妹的，我才刚归队啊。 莫凡喘着粗气，整个人化作了一头狂躁的母狮一样咆哮了起来。妖男根本不跟莫凡废话，他拍打着翅膀飞到莫凡的面前，一把抓住了莫凡后面的衣领，直接把他提到了半空中。 你们要做的就是给我冲冲冲。 妖男再一次跟大家说道。说完这句话，妖男已经提着莫凡飞到更高的地方了。黑色的湿气弥漫了这一带，大家只看到他们两个飞越过了密密麻麻的腐蚀军团，竟然主动出击迎向了那只黑色沙尘暴里的尸臣。 就他们两个，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吧？ 江离说道。 是啊，那可是统领级亡灵，一个高阶法师小队都未必能够将其斩杀，光凭他一个人，再加上一个中阶法师。 周敏同样无比担忧地说道。 这种战役终究得有人牺牲，他们既然作为队长和副队长，这种险境之下站出来也是应该的，我们不要浪费他们一片苦心，赶紧去与大部队会合吧。 说的是啊，不能浪费两位队长的一片英勇。 冲啊，杀了这群黑粽子。 要活着回去，老子没准儿也可以上亡灵榜了。 很显然，妖男和莫凡这两位领队的主动出击，一方面消除大家对统领级生物的恐惧，另一方面也鼓舞了整个队伍的士气。然而刚刚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却又被妖男推向龙潭虎穴的莫凡，心里边的阴影面积无穷大了。他可是连气儿都没有喘开呢，妖男便自作主张地把他抓走了。他就想问问妖男，之前他说的那些豪气冲天的统领级亡灵教给他的那些话，是不是都他娘的放狗屁了呢？莫凡在极不情愿加入这场战役的时候，他就说过，他只对付奴仆级亡灵和战将级亡灵，要是有统领级亡灵出现而没人解决，他绝对第一个遁影逃回城墙。结果现在他飞在这上千只黑色腐蚀军团的上方，渺小的身影渐渐地撞入到那弥漫的如一座山扑面而来的沙尘暴当中，穿过黑乎乎的东西还能够看到有肉触手一样的东西在里面扭来扭去的。 妖男，我他妈跟你根本不熟，你现在放开我，咱们还算是朋友，不然等老子化作了亡灵，我一定去奸污你的所有男朋友。 莫凡破口大骂道。 我人是比较妖，但我性取向正常。 妖男笑着说道，不过他的笑容跟一只奸诈的狐狸没什么区别。 你到底要干嘛？我只是一个中阶法师，别把我当成你这种能飞能跳能一个魔法灭上百个亡灵的高手相提并论行吗？ 莫凡简直是暴躁了。 你小子就别跟我装，四个系外加两个召唤生物，我知道你在人多的时候不太好施展全部手段，这不，为了让你能够大显神威，特意让你脱离了大部队，瞧瞧下面多少石匠， 我承诺你的没有食言呐。这个大肉瘤石尘我会对付，你要做的就是帮我吸引那些石匠的注意力。 妖男又说道。妖男拍打着翅膀，身体灵活的在空中翩跹，三四根和之前一样大的大肉瘤触手忽然飞来，却纷纷被妖男给躲开。其中有个肉触手更是从莫凡下身位置飘了过去，莫凡以一个违反牛顿定律的姿势往上一缩，双腿顺势劈了个叉，缩的一下，怪异的肉瘤触手倒不会转弯，就那样跟莫凡裤裆下几十公分擦过了。莫凡直觉双腿之间一阵的痉挛，脸上的表情都没法用一两个粗鄙的脏字来形容了。 啊，宰了尸臣，他的残魄归我。 莫凡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再回去了，只能够妥协并且谈起条件来。 没问题，我手上正好有亡灵器皿，帮你收集着，前提是你得从那些毒瘤尸匠中活下来。 妖男笑了笑。 什么毒瘤尸匠？我去。 莫凡那句我没看见刚在嘴边，妖男便顺手一松，直接把莫凡扔到了一片隆起的连片的土丘当中。土丘平缓而连绵，可很多地方都有尸物在爬动着。莫凡从百米的高度直接跳了下去，便如同一个跳伞兵落到一个巨大的鳄鱼池似的。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69章。本来这些鳄鱼还在无所事事的在浅滩处晒太阳，莫凡这华丽坠落却是将他们全都惊醒了，一个个目光贼亮的涌了过来。莫凡根本来不及去问候妖男的祖宗，为了缓冲落地的坠力，他急急忙忙地施展出了遁影之术，让自己身体融入到黑暗当中了。还好这是黑夜，死气又很重，遁影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否则那么高落下来，不被亡灵包围啃死，也必定会摔个扁平的。 吉星狼，小烟鸡，赶紧出来救驾。 莫凡看到成群成群的腐尸过来，脸上的神情凝重无比。这一次真不是开玩笑，他孤身一人在亡灵群中，兴许最庞大的腐尸军团已经被大部队给吸引了，朝着那些光法师团冲过去了。可这里尸物的数量也绝对不在少数，最重要的是由于统领级的肉瘤尸臣就在不远处，这里聚集的尸匠便特别的多。目光匆匆这么一扫，便可以看到至少有五只尸匠混杂在那些小撮的尸群当中，正朝着鲜美的自己扑过来。 吉星狼，你给我对付那只跛脚的，最好引他到土丘下面，那里腐尸不好下去，你能专心对付他。还有小烟鸡，你布置以我为中心的火墙，范围大点那种，不停地放火，火势越大越好。 莫凡趁着还有一点点喘息的时间，立刻吩咐自己两个召唤兽，以吉星狼的实力对付一只小石匠绝对不成问题，而小岩鸡估计和大石匠都有的一拼，但莫凡不能让他去单独对付大石匠，他得守护在自己身边，最大程度的把奴仆级的腐尸给阻隔在200米范围之外，那样莫凡才可以专心注注地对付尸匠。小岩鸡是吃灵种碎片长大的，身体当中有吐不完的火焰，嚎的一下，肥嘟嘟的腮帮这么一鼓，小岩鸡吐出了一片大红毯似的烈焰。小岩鸡绕着莫凡一两百米在不停地吐着，吐出的都是那种能够持续燃烧的火焰之苗。火焰之苗一开始看上去很幼小，宛如一簇簇刚刚长出的野草，但是这种火焰特殊就特殊在会持续，而且越烧越剧烈。火苗遍布了周围，化作了一面面火焰的草地毯，从空中看上去的话，就像是一个大的火焰仪式，彰显出小岩鸡从小看动画片的艺术天赋。土的范围很大，火苗数量也多，估计要过一些时间它们才能够成长成火焰幼树，但那些尸物们是不会慢慢的等莫凡布置好这样一个火墙圈阵的，直接踩着那些如野草一样不构成多大威胁的火毯就冲了过来。其中一只鸡骨腐尸速度极快， 刮起一阵风一样的窜了过来，离莫凡还有十米的距离的时候，竟然一跃而起，伸出了长长的钩爪。莫凡手臂上缠绕的都是雷电电弧，一眼扫到这个敏捷家伙时，他立刻把手推出去，操控着所有的雷印，便也像飞扑的生物一样迎面的袭过去了。那只敏捷腐尸在半空当中被雷印给击中了，相互传递的雷弧把它电得外焦里嫩的，身躯剧烈抽搐的落在莫凡的脚边上。再敏捷，一旦骨骼被麻痹了之后就没任何用了。莫凡一脚把这家伙给踢开了，这腐尸便滚到了比较接近的那簇火苗地毯上，被慢火一点点地爬遍了身体。火苗有了燃烧物，火势竟然随着吞噬其身体而变得更加旺盛了。前一会儿火苗才如野草，这会儿已经上窜了半米之高了。小泥鳅这儿迅速地把这敏捷的腐尸的残破给吸走了，正发出嗡嗡嗡像是电动棒一样的响声，要求莫凡继续杀敌。莫凡目光一转，立刻发现大概有100米的位置上有两只腐尸正好踩过那条长长的火苗地毯要过来，脚下的火焰都已经烧到他们了，他们完全不予理会，绕都懒得绕。莫凡恐怕是最喜欢这么耿直的生物了，换作是其他的妖魔群，哪怕是行动缓慢的西卢巨妖，他们断然不会踩火焰地毯的。火焰烧的疼痛会使他们避开这些火焰，但亡灵就不一样，他们没有疼痛感，他们行动更是机械式的，这让莫凡有了一个对付他们的绝妙手段。 火刺， 右手一扬，一团火焰划过了一个百米弧线，无比准确地落在了那条火焰地毯上，轰轰的声音响起了，下一秒火焰爆裂开，爆炸出一个直径达到近两米的火焰焰团。那两只腐尸挨得很近，正好直接被轰得稀巴烂，身体碎片被火焰给依附着，散落在了火焰幼苗上。呼呼呼的声音又响起，火焰幼苗就像是得到养料的植物似的，一下子窜了一米来高。虽然离一个真正的火墙还有距离，但再来个火刺与身体来引导，很快就会剧烈起来的。小岩鸡像是精灵一样在莫凡的周围飞来飞去的，遍布了好多的火苗毯子。莫凡手掌上的火丝不断地涌现出来，持续地朝着那些有火苗毯子的地方抛过去。噗噗的声音响起了，火苗在上涨着，在离莫凡50米的地方已经有一个接近2米的火墙了，火墙还带着蔓延的效果，连带周围的那些火苗毯子一起旺盛了起来，可以说是组成了一道还算有效果的烈焰防护线。 烧，接着烧啊！ 莫凡一边让小岩鸡添着火，一边自己不断地扔出了火丝来，火丝引火，轰到那些从土丘此起彼伏当中冲跑过来的腐尸的同时，也引燃了一大片的火苗地毯，从火苗变成火树，再逐渐壮大成了火之树。莫凡和小岩鸡父女俩共同努力之下，周围已经出现了一片的火焰墙体，事实上他们更像是防护林成排成排的，那些腐尸没脑子的冲过来的时候，身体很快就被点着了。即便他们之中有一些速度快一点的，皮如土不易点燃的，连续走过好几道火焰防护林之后，他们也会变成一团团的火人的。火焰对腐尸们有致命的灼烧效果，莫凡这个有火焰抗性的人却根本不会惧怕的。再加上有小岩鸡护航，莫凡身子可以自如地穿梭在这些火焰防护林之间。反观腐尸们，除非他们数量可以庞大到把这火墙给直接踏灭，否则踏入一圈火焰之林中，他们便会被烧死的。呼呼呼的声音又响起了，莫凡根本不跟那些腐尸正面的对抗，他不停地穿梭在自己制造的这火焰之林当中，火墙给他制造了天然的保护屏障。假如腐尸数量确实太多，莫凡不介意来一个全场的猎犬九宫。澎湃喷涌的火焰之柱将会引爆周围那些已经旺盛无比的火焰防护林，于是瞬间清理了一大波僵尸不说，更是把这火焰防护林壮大了起来。尸将早已经窜入这里了，火焰要直接烧毁他们的尸体自然是有一定难度的，可灼伤这种力量是持续的，一开始多半皮糙肉厚的尸将可以承受，等莫凡用中阶魔法击伤他们和重创他们的时候，火焰烤肉轰骨头 便可以让他们生命流逝的速度加快了好多倍。小岩鸡不停地吐这种植物一样的疯狂生长的火苗，冲进来的腐尸越多，就等于是在添加木材。随着火势庞大到卷成了真正的茂密火林，即便莫凡不动用魔法，从不同方向上也有着无数青绿色的残破飞向了他们这里。比如小小的萤火虫，一开始只是零星的一些青绿色魂光飞过来，火势凶猛，而腐尸增多之后便是持续且密集的光点了，有的时候能够组成一条绿色的魂光线。残破是大量的，小泥鳅坠更是疯狂的凝练着。原本莫凡以为十颗精魄需要很长一些时间才能够收集齐，就现在这刷怪的酸爽来看的话，没准今晚上便神功练成了。还好有小岩鸡这种天劫之火的火苗，不然根本没法在这么密集的腐尸当中坚持几分钟。火势已经强到这种程度了，已经相当于一个大队伍的火系法师在不停地释放火资灼烧了，得赶紧解决掉毒瘤尸将才行。莫凡已经算是站在一大片火海里面了，他很清楚这些火焰最大的作用就是消灭那些无脑的腐尸，自己真正的敌人正是那些还在火焰外面观望的三只毒瘤尸将。惊破，哇，我说呢，杀了这么多腐尸了，怎么也得出现纯天然的惊破才是啊。第44颗星子强化完成了，莫凡心情大好啊，看着无数的僵尸这样飞蛾扑火的化作星星点点的绿色魂光飞向自己的坠子当中，感觉就像是无数的金币正在朝着自己飘来似的。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70章，44颗星子强化完成，离最后的功德圆满只有5颗了。现在莫凡是既兴奋又期待。第四级的猎拳加上小岩鸡的附体效果，那一拳可以真正达到毁灭一切啊。想当初在遇到军统陆年的时候，正是慕宁雪那威力相当猛的冰晶差功解救了大家，否则全部人都会死在那个魔鬼杀手的手上。如果完成了这次强化，即便是自己遇到高阶法师也拥有了一搏之力。嗷嗷的声音传过来，穿透到人心的叫声从呼呼作响的火焰当中传出来。莫凡还在享受着小泥鳅坠的不断凝练，忽然间一只浑身冒着青色尸毒的怪物像辆吉普车似的撞了过来，动量大得惊人，火焰防护林根本就阻挡不住这具身躯。啊，毒瘤尸将，小岩鸡，那些腐尸交给你了，继续添柴火，莫凡吩咐道。血色的光芒在莫凡的脚下亮了起来，迅速地化为了铠甲一般的物体，覆盖住了他的膝盖以下。莫凡猛地这么一踩，身子跃了起来，大概5米左右的高度，而那只毒瘤尸将的身躯正好从莫凡的身下冲了过去，然后把几只已经烧得全身都是火焰的腐尸给冲飞了出去。莫凡轻灵地落了下来，谁知道毒瘤尸将猛地刹住脚，踩踏出了一层气浪，便再一次撞了过来。这一次这家伙浑身的尸毒变得更加汹涌了，完全是一个毒气炮弹袭过来了。莫凡再往侧面一闪，同一时间手指跟手指之间出现了黑色的影气。就等到这毒瘤尸将再一次蛮牛一样撞过来的时候，莫凡将这黑色影之力朝他甩过去。两柄黑色的暗影之钉一大一小，大的影钉如同气场宝剑，精准地刺中了这只毒瘤尸将的腰部，把它钉在了空气当中。而紧随其后的还有一个小的暗影钉，暗影钉极快地穿透到了毒瘤尸将的身体当中，迅速地化作了一道道暗影之链，锁住了这只毒瘤尸将的魂魄。哈哈，让你撞，当我的肉靶子吧。莫凡看到毒瘤尸将已经被自己钉在那儿，冷笑了一声，又是嗷的一声。莫凡刚要用雷霆来轰杀，谁知身后位置传来一声凄厉的叫声。他扭过头看去， 见到一长串绿色的毒液高压水枪一般的喷射了过来。先不说那毒液的腐蚀性多么恐怖，就是这喷射之力都可以击穿一面砖墙了。 明离盾！ 莫凡有些慌神了，他能够感觉到这毒液多么可怕，于是赶紧把明离盾给换了出来。菱形的黑蓝色明离盾出现在莫凡的面前，腐蚀毒液全都打在这盾牌上了。躲在后面的莫凡可以听到像是水浇在油锅上发出的响声似的。明离盾怎么也是特殊金属材料，绝大多数攻击包括魔法都可以抵挡下来，可是被这腐蚀毒液泼中之后，整个菱形的盾身竟然融化开，面目全非了。莫凡吓了一大跳，这毒流尸降的毒液连刚硬无比的明离盾都可以毒化，要是洒在人身上，那岂不是连骨头都会化穿吗？明离盾直接报废，连明离反刺都没有机会发射了。莫凡知道那只喷毒的尸将是非常可怕的，更不敢有半点保留，直接换出了玄蛇铠甲来，双手展开着呼唤灵魂当中的魔具印记，青黑色的蛇影灵光出现在莫凡的周身，化作了无数条扭动的身躯缠在莫凡的身上，光辉斑驳，他们渐渐变成铠甲了，把莫凡全副武装了起来，灵光闪耀，威武当中带着几分邪性。除了异魔具能够持续比较长的时间之外，其他魔具出现的时间都非常有限，所以魔法师不可能在战斗之初便把自己用魔具武装起来，而是在最需要的时候再把他们呼唤出来。但莫凡清楚自己现在面对的是三只狮将，其中一只体壮如车，力量大得惊人，怪物姿态冲来冲去的，只要被这家伙碰到，那浑身骨头都会碎掉的。另一只就在火焰防护林当中，它的毒液无比致命，连魔法金属的明离盾都无法坚持多久，莫凡说什么也不能让这种液体溅到自己身上。最后一只现在还没出现呢，想必是跟果布狮将一样狡猾的东西，等待自己松懈的时候会给予自己致命一击的。这种情况下没有玄蛇魔铠保护，每分钟都会有生命危险的。不得不说，图腾玄蛇赐予了自己一件神品，用它退下来的鳞片所做的魔铠防御力惊人不说，柔软的蛇鳞皮更不影响它的行动，这让没有任何防御魔法的莫凡在面对这种围攻的情况下勉强有了自保的能力。 得先解决这个喷毒的，毒液威胁太大了。 莫凡的目光锁定了那只喷毒狮将，这喷毒狮将的体型和浑身都是毒瘤的这雄壮狮将相差极大，莫凡相信这家伙是最容易杀死的一只了。嗷的一声，背后传来一声震破耳膜的嘶吼，周围燃烧的防护火林都被刮得熄灭了不少。原来那体壮的肉瘤狮将已经挣脱了莫凡的巨影钉，缠绕在他身体周围的黑色影气已经彻底的淡去了。巨影钉的禁锢是强，可面对这种凶猛的狮将，他所能够禁锢的时间也是很有限的。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的生物，甚至可以直接凭借着气场把暗影钉给直接震散。莫凡前后树敌，星图正在以最极限的速度在描画着。描画星图也是一个非常考验魔法师心理的步骤，要是过于求成，很可能直接断裂重新再来。莫凡很清楚自己描画的速度，眼下根本就不允许他慢吞吞地进行，他必须更快才行，让中间魔法也可以像初间魔法那样挥手即来。一颗颗星子衔接是绝对做不到急速魔法的，莫凡现在必须要尝试一念一星轨。一念星轨，这可以说是中阶领域当中最大成境界的描画了。像筑盟一员和烈王这种级别的人，他们早已经可以将星图在一念之间完成了，否则他们又怎么构建出一个由七幅星图七个星座组成的巨大星宫呢？一念星图莫凡还做不到，但至少一念星轨必须掌控，这样他才可以在间隙当中完成一个中阶魔法，应对像此时这种多个战将级生物的情况。一念星轨便是在一念之间把七颗星子一起合成，很多人在练习这种本领的时候都会进入魔气的。事实上在明珠学府已经有不少的法师释放速度都比莫凡快了， 在星云世界当中，飞速窜动的星子在莫凡聚精会神之下的迅速地划过了一道流星一般的绚丽的弧线。当光点闪耀速度足够快的时候，便是这样连贯的轨迹，流畅而又绚丽，如法炮制。还有六道星轨需要在一念当中完成，莫凡索性闭上了眼睛，飞速转动的心念仿佛能够让时间流逝都变得缓慢，让师匠的行动速度也无限地缓慢了下去。第三道，第四道，第五道，第六道，每一道星轨都是一气呵成的，甚至在莫凡的星云世界当中已经看不到星子，唯有绚丽多姿的星线在交错闪耀和勾勒着。第七道仍旧是一念完成，整个星图圆满之后焕发出的光辉是描画之时的好几倍，耀眼夺目到莫凡全身都绽放出了魔法的光晕。在莫凡的精神世界当中，这七念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突破漫长过程，但事实上两只师匠仅仅是前行了不到百米的距离，以他们的移动速度，百米也只不过是眨眼的功夫。 千军霹雳狂舞， 莫凡的目光凛然，食指化剑指天，引落夜空狂雷，雷电划破这一片火光四起之地，便看到了紫黑色的雷电蛟龙一跃而下，带着几分视觉震撼，笔直的劈落，轰在了那只喷毒师匠的身上。喷毒师匠移动速度并没有果布师匠那么快，再加上莫凡这次终结魔法的释放实在是太快了，这师匠腮帮像是巨蛙一样鼓动，想要再一次喷一个水柱毒液时，却不料天降狂雷，生生把他轰趴在地上，身体跟周围的泥土一片的焦黑色。撕拉的一声，雷电再现，发出了尖锐的呼啸声，狂舞之雷持续落下，每一道都轰在了喷毒师匠的背上。喷毒师匠刚支撑起身体，结果又是轰得四肢发软，全身无力，身躯更是往地表下陷入了几分，背部全都焦黑的烂开了。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